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

烂、哦哦、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